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喺度，都系阿笋哥坐翻喺度做音。 喂，大家好。 咁啊，今集 我哋而家剩翻几多集？ 存货 系啊， 有两集计埋订间相嗰集就都系两集啦。 哦 ，OK， 咁我哋继续录啦。 呢集诶，白高敦嗰集上先啦。 啊，系咯，几搞笑。 系啊，白高敦因为都新嘢啊嘛，屌。咁、 okay. 啊，我哋今集讲一集咩啊，笋哥？ 平买贵用。 贵买平用。 贵买平用。 啊，贵买平用，我哋奶好啦。 我以为你讲平买贵用添。 平買貴用，貴買平用一撚樣嘅啫，我話俾你聽，真係呢個世界好撚多呢咁嘅嘢噶，屌你老味！ 即係呢個咧係好，呢個係一個。 你唔好諗住慳好多，慳唔撚到嘅，屌你！ 慳唔到嘅，即係咧，好似話點講咧？譬如話我哋買鏡頭咁樣啦。 係。 而家咧嗰啲鏡頭咧，原來我聽人講啊，原來我哋以為啲鏡頭全部都係玻璃嚟啦， 係， 原來好多都係纖維膠嚟嘅。 你而家先知啊？ 我真系我而家先知咋？ 我知道好多年啦。 系咪？但系完全睇落去系玻璃嚟噶喎。 睇落去啊嘛。 系咯，屌佢真系好卵嘢。 睇落去啊嘛。 即系有时咧，譬如话我哋，譬如话我讲一啲影相嘅嘢啦。譬如我哋买支镜，譬如51.8光圈咁样。咁你1.8光圈咧，你好平嘅啫，即系500蚊咁样。咁你影咗几年，你觉得自己嘅技术好咗喎。咁你就会转买支点四，点四都系2000几蚊嘅啫。咁但係如果你一開始買緊點四嘅時候咧，你就唔會有呢個 second investment， 即係你唔會有重複消費，即係唔會有重複投資喺裏邊。即係好多時就係咁啦。我哋買嘢嘅時候初頭啊，哎呀買啲平啲嘅先啦咁樣。或者我近排有個 friend， 阿齊啊，咁我叫佢買個相機碌夾啦。因為佢都你知道4张几啦都，成咩嘢相機？ 依家4张几嘢嘅啦咩？ 40几岁噶啦。 又唔似喎， 大過你， 係又唔似喎。 佢即係成日拖孭曬啲相機上背脊度，好傷身噶嘛。其實，咁我就話喂，不如咁啦，你改一個方法啦咁樣。咁佢就話佢就成日孤寒，唔捨得買個機。咁然後就啱啱 貴嘅咩？ 1000零蚊咯，1000零2000蚊咯。 但係拍物燉鳩難啊！ 我唔會嘅，因為佢咧入邊啲剪做得好好嘅。 係 嚇，即係呢、這個同埋逼得好實啊！即係將個相機逼得好實啊！咁你其實寄飛機都冇問題嘅嗰啲。咁我叫佢買啦咁樣，咁啱佢去韓國度做 show 咁樣。跟住然後佢買個後來佢最尾都係揀咗係大陸600蚊。 唉、哎，咁啊跌爛爛曬嘢！ 即係有時咧，你諗下，其實你去 hold 緊一啲咁貴嘅器材，嗰啲器材成幾萬蚊啦，跟住然後用個600蚊嘅夾去裝佢，咁然後仲要係買個大陸嘅，即係你會有好多問題發生，譬如話佢啲剪咧太老嘅時候會甩啦，佢啲 wacko 即係嗰啲魔術貼啊，又會冇咁 velcro 啊，又會可能貼得冇咁好啦，個碌會甩碌噶嘛，大陸嘅嘢，即係咧有1000个问题，咁你用即係用。比咗可能你個袋係一半嘅價錢，咁但係咧你係會面對嘅問題嘅風險咪會提高咗，即係我就覺得好多時咧，即係作為一個個人嘅配備啊，譬如話嗰啲嘢你成日會用嘅，你同埋佢幫你解決緊啲生活上邊真嘅問題咧，其實嗰啲嘢都係適合咧去買一啲高啲嘅、貴啲或者係長遠啲嘅 quality 係 for lasting long 啲。 阿筍哥，我講一樣嘢俾你聽啊！話説咧，嗱，大家我諗維修，即係讀機械工程或者識維修嘅人都知咩叫膊頭一盒嘅。咁咧話説我有個老友咧就借一盒膊頭俾我用，嗰盒膊頭我一上就爆撚咗個膊頭，咁我還翻俾個老友啦。咁個老友咧就話：，哇！屌你老母，救護士有冇搞撚錯啊？屌你啲膊頭整撚爛啦，好撚貴又呢度。咁我睇一盒嘢，我話：屌你老母，大陸做嘅啫，因為膊頭一盒咧，大陸做都幾廿蚊嘅啫。咁咧日本仔嘢咧就靚嘅日本仔嘢過千嘅，德國嘢真正西德嘢啊，唔係東德嘢啊，真正西德嘢過成3000人一盒嘅。咁咧嗰個嘢就話俾我聽，喂唔撚係啊，屌你老味膊頭呢啲好撚金用。我話哥，你嗰盒大陸嘢，咁我想同大家講膊頭咧個原理就係、是，如果唔識嘅人咧就係、是。佢有一個六角螺絲頭，咁嗰個頭咧就啱啱先吸落去，側邊有條棍去扭嘅。咁咧一盒膊頭裏邊有幾十個呢啲咁嘅 size 嘅。咁咧嗱平嗰啲係點整嘅咧？大家知唔知咩叫折殼帽咧？折殼即係以前玩嘅 Tommy 車仔啊 ，Tommy 車仔金屬噶嘛。咁佢點整出嚟咧？就係、是、啤出嚟嘅，攞一啲即係低温金屬，咁咧就擠落去一個帽嗰度，好似啤塑膠咁啤出嚟嘅，咁咧就叫擠殼，咁之後再墊到一層銀色嘢上去，咁就似金屬啦，不鏽鋼似不鏽鋼，唔係金屬鋼喎，似啊，咁咧日本仔嗰啲咧就係用啲鋼材，就係用啲軟鋼啊，咁咧就做一啤出嚟嘅，衝出嚟嘅，嗱，佢嗰個擠殼帽上面嗰個凹位咧，佢係用一啲 即係軟性嘅鋼材，用一個啤嘢嘅方法就壓落去壓出嚟嘅。咁嗰啲咧，因為佢軟啊，咁你好易想塌頭啊，嗰、那個即係嗰個膊頭。咁、 啊、 真正嘅德國嘢咧，就係攞一粒實心嘅不鏽鋼去攞出嚟嘅。咁所以人哋淨係計個損耗都要成3000嘅人啊，大佬你攞撚咗幾多不鏽鋼出嚟啊？ 不過你有冇發現咧？我哋就係咁啊！ 你聽埋我講先啊，筍哥，嗰次點解會上斷咧？我屌佢老母，已經久經辛苦喺呢個酒櫃後面有粒螺絲嘅，幾經辛苦你先入撚到去嗰粒螺絲位，你好衰唔衰？一間啪一聲就斷，屌佢老母，連埋一粒嘢斷喺裏面，你真係屙撚炒粉啊！屌你老味，即係你好慢慢買啲平嘢咪搞成咁咯。几经辛苦你先揾到嗰粒螺丝，几经辛苦你谂住整，几经辛苦一上爆捻埋。 但你要发现咧，背后一种谂法嘅、 啊， 就系我哋其实都对我哋呢个年代嘅人嚟讲咧，都有困难嘅。我哋睇唔到人哋嘅价值啊。你譬如话你话膊头咁样， 你 头先讲头先膊头咁样咧。即是你問我，我撚知係咩咩？我見到一副99蚊，一副3000蚊。 咁又買副99蚊㗎啦。 咪就係咯。 同埋一樣嘢，我哋而家好得意啊，因為我哋個社會有一樣嘢就係唔注重內涵，以貌取人啊、嗯。所以我哋有好多時都會貴買平用，平買貴用，等於我哋投資一個人身上邊啫嘛。我哋而家識人係點識嘅呢？最緊要佢靚女啦，瘦啦。相貌堂皇啦，咁出到嚟見得下人啦，男仔又覺得有幾個學位啦，你見而家啲 table for six 都係㗎，一定要有學位，有學位唔代表佢人品好㗎嘛，大佬。 冇錯冇錯。 第二樣嘢，佢揾到幾多錢唔代表佢使喺你幾多錢身上面㗎嘛，有啲人揾10蚊就儲11蚊，佢儲埋你嗰1蚊喎，喺你身上面擠埋你嗰1蚊出嚟用喎，有啲人揾10蚊就使12蚊喺你身上面㗎嘛，你不如識個咁嘅人好過啦。我哋今集貴買平用，第一我哋要講下啲嘢渣，第二我哋講下人嘅素質渣。嗱， 即係你發現咧，我其實咧發現呢個問題咧，唔單止出喺我哋身上啊。我近排我同我阿爸去翠園度飲茶，跟住然後咁你好得意啊！啲人年紀大咗咧，好多嘢都中意講反話，即係中意唱反調。我其實都唔明呢種係一種咩心態，幫我試下話俾我老豆聽。我同佢講，我話老豆，你有冇發現咧？人哋做啲乜嘢，你都覺得人哋好容易。但係咧，當一講起做罐嘅時候咧、即係我爸爸係一個五金模嘅師傅嚟，佢就覺得好困難，好困難。即係講緊以前啤多轉刨，即係都唔夠而家嗰啲咩金，即係咩紅外線切割噶啦。即係講緊話以前點樣攞個圓形啊？咁佢講佢以前嘅技術咧就好高超嘅、然後咧講起人哋嗰啲咧，影相屌用隻手指啫嘛。即係其實咧，我諗係大家 快速唔同咯。 其實都 會 有 人哋啲嘢易做。 其實咧，大家都係有個通病嘅，就係、只係睇到 事實嘅表面， 自己嘅價值係睇唔到人哋嘅價值。即係呢種咧，其實咧，我哋再講再低啲層次咧，就係、其實你係尊唔尊重人哋。即係咧，譬如話有啲人就會話：喂，點買螺絲批啫？3蚊有一折，300蚊都有。 你講起螺絲批，筍哥，我想講嗱，我買架撐永遠唔慳嘅。頭先你見到嗰啲螺絲批最貴嗰套1000多蚊，4支啊，5支。你嗰啲上眼鏡嘅螺絲批，咁我嚟整咩嘅咧？就我嚟整嗰啲電路板嘅線路板。咁咧最平嗰 set 咧就100多蚊，咁第二 set 貴嘅300幾。咁啲人成日都話，咁我老婆咧，阿寶寶龍咧，成日都講。嗰陣時即係唔知道呢啲嘢嘅用法嘅時候，屌你老尾10蚊店買得啦，你咪去10蚊店買支咯試下。嗱，我想同大家講，貴嘅螺絲批同平嘅螺絲批嘅用法就係、你死撚或撚爛揾，你先揾到電路板一粒你真係要開出嚟嘅螺絲。嗱，電路板啲螺絲好得意嘅，通常你一落塊電路板一上死個機上噶嘛，即係攞啲電螺絲批一上，啪一聲嘅。jam 死咗啦，即係佢單向性一嘢上去， 係咪上爆佢咧？其實 係個塊電路板上面有個位俾你上，即係會實咗噶啦。 Okay. 你再倒翻扭出嚟咧，其實係需要一啲力氣嘅，但係嗰粒螺絲好撚細嘅啫嘛。 你要就滑牙啦。 你要用普通嘅螺絲批上，一係嗰粒螺絲就俾你上到塌撚曬牙，因為食唔實啊嘛。一係你就屌你老尾，因為個螺絲批你有你轉，嗰支柄有支柄轉，支棍有支棍轉，咁啊屌你老尾又上唔到出嚟。咁你拆到部嘢散鳩曬嘅時候，先有呢啲問題就慘啦。所以你買螺絲批，我永遠都係買啲好撚貴螺絲批，佢唔會出賣你。嗱，逢係啲嘢你花咗錢買咗，最慘嗰樣嘢就係用一次唔用得。喺最重要工具，永遠用工具，用人都係，永遠就係你需要先會用嗰樣嘢㗎，你需要先會用嗰個人㗎。 你啲嘢投資得唔好，佢咪喺最好嘅時間嚟出賣你咯，屌你老味！你最需要佢嘅時間先嚟爛，屌你老味！你死定唔死？ 即係當咧所謂咧價值呢樣嘢，當然價值唔會成日都表現到啦。即係你好似譬如話喺啲個電腦版裏邊先會睇到佢價值。如果唔使開電腦版咧，佢嘅價值相對又會低咗。咁咧，但係佢都會有佢潛在嘅價值喺度。你要睇唔到佢價值係因為你用佢唔到。就不代表他沒有這個價值，即是呢我覺得就是大家都是不是很謙虛的，特別是做技術的人才有這個問題。以前呢啲人話做三行嗰啲人呢，嗰啲師傅印啊，最撚多師傅印㗎嘛，最鍾意話呢個泥水師傅有咩唔好，嗰個釘板師傅又渣啲咁樣，全部技術自己嗰啲人 最勁，但叫佢做一撇屎，屌 自己係最撚掂咁樣，即係佢又未必係真係渣嘅，但係呢佢就一定會係將自己捧高，然後將人哋嘅價值降低啲咁樣。其實呢個係病嚟嘅，我覺得點解呢？因為最尾大家都係同緊一個老闆打工，即係大家都係俾錢收買嘅啫嘛，你幾叻都好，其實你可能收嘅錢都係得咁多，而你手下得一隊，你做緊嘅時候，你就做唔到人哋嗰份，人哋就會有佢自己生存空間嘅啦。即係呢種用方法，其實百害而無不一利，即係你取消咗人哋嘅生存空間，但你又做唔到佢份嘢喎。即係譬如話佢，我搞到佢冇得做，然後我做埋佢嗰份，咁都叫有啲著數啊。我捧高咗自己之後，我仲唔可以食埋嗰碗飯嘅時候，咁又何苦呢？咁樣，即係其實係城市有好多精神病，我覺得。 我話俾你聽，你講呢個就人上面嘅精神病。我想講一樣嘢，物質上面嘅精神分裂。我屌佢個老母！有一次咧，我同寶寶龍咧。就去 Uniqlo 就買褲，咁 Uniqlo 咧話上出一批限量版。 我多謝阿九護士送緊條 Uniqlo 牛仔褲俾我。 喂，唔好咁講啦，我多謝你收留嘅真。咁咧，阿寶寶龍嗰日去買褲咧，嗱，我想同大家講，已經唔係一間 Uniqlo 係咁噶啦，有改褲服務噶嘛。喺 Levi's 或者 Edwin 嘅專門店買牛仔褲，通常改嘅時候，佢係會幫你摺起只褲腳，問你中意著高踭鞋定平底鞋。由你的褲頭度到落去褲嘅褲腳嗰度，或者度到落個鞋底嗰度。 踎低會唔會包兩下吹簫嘅咧？ 佢唔會有屎忽罅蹄嘅。咁咧就之後條褲剝出嚟，佢讀到個讀數，譬如36咁計啊。咁咧 Levi's 同埋 Edwin 都會做嘅，就係將條褲最準係邊度咧？內長。嗱，褲外長係唔準㗎，度褲即係中意改衫嘅人就知道啊。內長是最準的，那他就會再度一次個內長 ,36, 內長可能得返30或者是29寸的，即是褲浪這裡到這裡，那個內長那就是最準的改褲。Levi's 一定遵守這個規則， Edwin 也都是。他老母那次去Uniqlo 買，那就怎樣呢？寶寶龍就改褲了，那他呢就將他的褲腳就摺進去，之後拿個扣針扣撚住，扣撚住，另外一邊又是這樣，叫他剝回褲出來，度都不度。就將條褲抌去，佢係咁改噶啦。我哋啲師傅知道幾長噶啦。咁啊，寶寶龍都話：喂，唔係喎，你度都唔使度嘅。佢係我哋不嬲個習慣都唔度噶，攞扣針扣住得。我話俾你聽，翻嚟咪長短腳。屌你老味，真係平平就係咁啦。因為點解佢平咧？因為咁咯，即係佢服務唔得，咪所以平咯。屌你老味咁就阿寶寶龍咧有一條呢排瘦仔俾佢新買，咁一著嘅時候粒紐彈得出嚟。咁我攞條牛仔褲諗住喺 Levi's 嗰度叫佢幫我打翻粒紐啫。Levi's 嗰個專門店就即刻將條褲收翻，唔好意思，我即刻換嗰條新嘅俾你。我嚇有換嗰條啊？係啊，我即刻換嗰條新嘅俾你。我話呢條好似冇得賣，我點都揾嗰條俾你。我話條褲改過，我點都改翻一樣長度俾你，係唔收錢㗎嚇。即係你諗下，屌你個服務爭幾撚遠，屌你！ 其實你覺得服務呢樣嘢有冇價值嘅咧？ 服務梗係有價值啦、 啊。舉個例，你去買一件貨，譬如你買隻名錶咁樣。我名錶可能是100萬、但如果有服務要105萬咁樣，因為 5% 嘅 service charge 咁好多少啊，係咪先？咁你會係咪都會幫襯服務好啲嘅咧？ 梗係幫襯服務好啲，你買得100萬都唔爭在嗰五萬啦，屌你啊！ 係你有時好多時啲人會咁樣啊嘛，去即係譬如好多人都會中意食大排檔，但好多人都大排檔好撚串嘴噶嘛。即係師傅覺得，屌我炒嘢天下無敵。 屌嗰啲咪垃圾咯！屌我想講一樣嘢俾大家聽，嗱服務。話說我有一個朋友唔講名嘅，因為屌你老母好撚猛嘅，佢一講個名出嚟，因為咁咧佢就整隻奧米加手錶。香港有一間好出名整奧米加手錶咧，就收平啲嘅，就喺呢個黃大仙嚟嘅。咁咧就話自己咧就以前做過奧米加師傅啊，又話啲機器點點點點點點整啊，我有曬佢哋嘅即係機器啊、parts 啊嗰啲。 咁咧嗱，而家呢一隻奧米加去奧米加原廠整，咁就需要大約2000蚊，1700幾、1800幾。咁咧佢咧就呢個嗰度整咧就1100蚊。我話俾你聽，整完翻嚟裏邊有手指毛啦，充塞住，咁咧充塞住手指毛不但止，因為個錶佢就撳落去個錶面度，梗係有手指毛啦。咁第二樣嘢就係唔準啦。咁佢就同我講：啊，九護士點解會咁？我話平啊嘛。佢喂唔係喎，都唔平嘅喎。我話起碼人哋都收到你。你同原廠整爭七嚿水至八嚿水，即係大約爭1000蚊。點解你唔拎去原廠整？佢話我梗係唔拎去啦！屌你老味，呢啲錢你俾佢賺，人哋唔係賺你啊，大佬。維修係要有人工出俾嗰條友噶嘛。第一，第二樣嘢，人哋根本冇嗰啲架撐去到做。嗱，我想同你講，一支螺絲批，我頭先嗰支千幾蚊嘅螺絲批咧，嗰 pair 螺絲批係專愛嚟維修手錶用嘅。咁嗰啲螺絲批有好多 size 咧，係你喺出邊唔會買嘅。嗱，10蚊店都有啲咁嘅螺絲批賣㗎。你做一個普通的鐘錶維修員，你會不會捨得投資千幾蚊一套螺絲批？不會嘛，咁就買10蚊店嗰啲咯。咁上完啲螺絲啊，通常會塌口啦。鐘錶咁精密嘅儀器裏面有一粒鐵碎蝕不落邊牙度，都屌你老尾，即刻蝕撚咗啦！第一，第二樣嘢潤滑油，潤滑油喺鐘錶裏面一樣好貴好貴嘅嘢嚟啊！你唔好諗住屌你老尾洗撚咩，又呢又路唔識嗰啲咪話洗撚咯。咁你人哋原廠嘅潤滑油係做得好靚嘅。令到你隻錶嘅公差係 你都講得啱噶，即係咧呢啲所謂即係同手工藝有關嘅嘢咧，即係尤其我係代理啦，我就知道啦。即係 得平噶， 你點解係總代理？點解佢收你維修費高咧？咁除咗個人工係偏高啲啦，其次之外，真係係個維修嗰個配套。你譬如話，我就講鏡頭咁講啦。如果大家咧屋企都有鏡頭嘅話咧，就試下咧就將個對焦環。那個橡筋圈咧就掹咗出嚟先，入邊有三口螺絲嘅，三口螺絲咧就係去令到咧嗰塊鏡嗰個平衡啦，即係 tilt shift 嗰個平衡啦。只要其中一粒咧扭咗一度，或者扭咗一下，你咧就會四隻角試第一隻角就會蒙咗噶啦。好，但係當你扭咗一下之後咧，你用手點樣教都教唔翻嘅。特別而家係 zoom 鏡咧，當你24A咗嘅時候，50就會錯，50A就會70就會錯。 咁佢點對 㗎？如果70/300嘅話咧，就撲街啦。70A咪75錯，75A埋之後80就錯。點睇人就用機度咯。 哦，明白。 即係咧，其實就係而家咧，所謂即係電子零件咧，你見到而家都即係全部嘢都變成一個電腦板仔，一個電腦板仔裏邊已經冇曬，即係已經係用曬啲微型電腦去取代曬㗎啦。根本啲嘢唔可以我哋其實 自己整唔到㗎， 手工係處理唔到。 係啊，手工處理。 即係我因為咧前一排小弟咧就跌咗一支鏡落地。咁由我拎俾一個舊士咧，即係幫我整鏡整咗十幾年嘅師傅嗰度幫我維修支鏡。咁其實舊市都做得好好嘅，因為舊鏡嘛。咁我都唔知道新鏡佢得唔得㗎。我問佢得唔得，佢話得喎。整完之後我出去影相，點解咪左下角蒙曬嘅？跟住然後後來咁佢又死撈爛啊咁樣，最尾都搞唔掂。咁我最尾拎翻去代理度整，又俾多百嚿水咁樣。咁係嗰個師傅嘅四倍人價錢。咁但係你影一次相都收幾千蚊啦。咁你其實有時就係諗住我又唔係諗住完全係諗住慳錢嘅，因為你其實幫襯開佢，你對佢有信心。 啱。 咁但係工具其實就係好決定性，即係有時嗰個人再叻都好，佢人手同呢個 有局限嘅，屌有好多嘢。 即係同埋你用電子測出嚟咧，係兩樣嘢。 兩回事嚟啊，嘥撚氣啊！ 同埋咧，有時都幾撈教嘅，即係你而家買一支新鏡，你知所有嘅鏡頭都大規模生產嘅，支鏡翻出嚟都有公差。即系唔系每支都 perfect 噶，所以啲人咧买完支镜之后，如果你买水货扑街啦，你话支镜新买翻嚟就已经系有偏差嘅时候，你拎去厂唔同你搞， 仲同你搞 都收贵咯，即系咧有时我哋做代理嘅时候又要保障自己唔会有水货咧，咁我哋一定会将个维修费调高一倍，咁咪抵你死噶，因为你买嘢嘅时候悭咗几百蚊， 啱啊， 咁你迟啲你就要承担翻呢个责任， 啱啊， 特别咧系，所以咧有时买嘢嘅角度去睇咧，就如果你已经系决定要买贵嘢嘅话咧，我都建议大家买韩货， 啱啊，我都系咁谂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哋 平嘢就冇所谓。 我話俾大家聽，平嘢咧，你用完諗住抌就冇所謂。 嗱，有兩樣嘢咧，買水貨係冇問題嘅。第一係菲林， 系 第二嘅公仔面， 系啊系啊，啊啊其余你都唔好谂住买。嗱，我哋互协咧就成日有一啲单张寄嚟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 咁咧、啊、就买嗰啲 好多着数喎，好似 电器产品。话说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当医嘅，咁咧做大夫，好衰唔衰啊？死悭难悭， 系咪牛医生啊？ 唔系牛医生，咁咧嗰个人就唔听我哋。 点解你讲亲嗰啲医生都系咁样孤寒咧？ 我未见，屌讲真一句啊，医生捞定大啊嘛，嗱。醫生在呢個社會上邊，好多人對你有期望㗎。你 所以你使錢就唔可以太孤寒。 你期望一個醫生住，啲人會覺得你住邊㗎？冇理由住居屋㗎。第一唔會可能，你住層私家樓，人哋問你住邊？屯門區啊？咦你住邊㗎？住呢個元芳？哇，似啲樣。你想想而家一個醫生頂薪啊，政府啊，我哋嗰啲醫生做咗十鳩幾年先得嗰十零皮，新入職一個六七皮嘢一個月。你点供啊？元芳首期都咩领够俾啊，细佬！你仲供车咧？你人哋问你，喂，你医生 有冇医生唔揸车嘅咧？ 大捻把 系啊！ 屌你老味，边养得起架车啊，细佬！而家你估养车平啊？香港地，你买架靓嘅买唔起，你买架平嘅，你揸出嚟又觉得核捻突，你买架贵嘅入油都唔捻够俾，屌你老味嘥够气啊！即系。你唔好以為做醫生律師真係好撚風光，我話俾大家聽，真係唔好撚風光。咁咧嗱，嗰個人就買一部洗衣機，咁佢問過我，因為我以前做過冷氣啊、電器嗰啲嘢，佢就問我九護士，我想買呢部洗衣機好唔好？我話屌，還屌部洗衣機都係平咗，唔知一千蚊，你部洗衣機都要買部即係歐洲機，你不如去嬌敏啊，即係太平洋電器嗰度，你買部即係真係正宗嘅歐洲嘢啦。佢話：屌你老尾，你洗衣機都係咁撚樣洗啫，你識乜撚嘢？又呢又落啊！咁我就算撚錯你，是難買。 咁你唔好問我 啊。啱啊，你自己有答案，你問我做乜啫？ 同埋 咁佢就真係就走去互協嗰度買喎。咁咧互協嗰度買一部洗衣機，嗰部洗衣機咧就彎撚咗，唔夠一排個去水位彎撚咗，件 parts 彎撚咗。咁佢咧就打去代理嗰度，代理就同佢講串鳩佢。佢話：哥，你部洗衣機喺邊度買㗎？第一時間問佢。佢話我喺互協邊度買嘅。佢話你知唔知部洗衣機個 model 已經係 over 咗差唔多七八年㗎啦，我哋已經唔出㗎啦。佢話咁唔出，你哋有得賣嘅。佢話係咪因為平咗好多啊？嗰啲因為係倉底貨嚟㗎嘛。第一，第二樣嘢，佢係因為嗰個 parts 咧已經唔出，冇得換㗎啦部洗衣機，即係冇得再整啊！就算師傅上嚟都冇計啊！咁佢就投訴人哋話：哇，你哋啲服務咁撚渣，又呢又路。人哋都叫你買行貨啦， 哦，即係但互協係賣水貨， 唔係有啲係水貨嚟啊，平到咁嗰啲係水貨嚟啊，即係佢平得咁樣樣嗰啲就係水貨嚟，有問題嘅一定係，因為我以前做電即係做冷氣，我知道啦，即係做電機呢啲嘢咧，我話俾你聽，你買一件貴嘅電器同平嘅電器係爭好撚遠嘅，我想同大家講，有啲電器已經唔存在啊，有幾個牌子。三洋而家仲有冇出吸塵機啊？大家話俾我聽，我就唔知啦嚇。三洋嘅摩打係出名喺世界上面啊，首屈一指係最靚嘅。咁點解三洋唔再出摩打咧？而家三洋我記得摩打已經係再冇出過，因為三洋嘅摩打襟用，啲廠商唔希望付出咁嘅代價，令到自己件產品嗰、那個即係年齡個周期長啊，咁你咪換唔到第二件貨咯，所以啲人就唔會訂三洋。啲人成日都話：，三洋啲嘢唔得，三洋嘅摩打喺呢行。我以前做塑膠帽咧，見三洋摩打係數一數二出色。同埋咧，我哋嗰陣時做電梯咧，機頂好多咧好大型嘅摩打都係三洋做嘅。同埋第二個最出色嘅就係三菱重工，三菱重工做摩打係好出色噶。以前三菱重工啲冷氣機咧，嗱，你買部冷氣機，普通呢啲咁嘅豆腐機，我哋叫豆腐機啊。邊啲叫豆腐機呢？你而家去買千零蚊部嗰啲大陸機，咪叫豆腐機啦。用完之後係冇得整嘅。你話咩撚嘢打雪種啊？諸如此類，你都嘥撚氣。裏面個摩打根本人哋計撚住幾多轉數就 lock 死㗎啦，連整都冇辦法整嘅。咁點解三菱重工賣貴咁多倍？就係人哋個摩打嘅維修啊，人哋度嗰啲料係真係可以用你十鳩幾廿年。咁人哋咪賣得貴咯，啲人就成日都啲 sales 啊，信啲 sales 講，一撚樣㗎咋呢啲啊，屌你老咩谷撚咗落呢個咩宣傳費咯，諸如此類嗰啲，你聽啲 sales 講你就嘥撚氣啦，你咪買翻嚟咪用一鑊咯，屌你老咩，佢部洗衣機咪咯，我老友買翻嚟用一鑊啦，你諗下三千幾蚊洗一次衫，你三千幾蚊攞出去，屌你老咩洗撚到你心爛撚手得啦，戇鳩仔。 哦， 係 㗎， 呢啲咪叫貴買平用，平買貴用啦。 你話咧嗰個不過其實。你買嘢點解一定要保養咧？而家咧，譬如話啲歐洲貨，你知道我哋公司代理歐洲貨啊， 即係我試過咧，有幾次咧係啲嘢一翻到嚟，就已經有問題。咁然後就好彩我會 check 嘢嘅。咁我就因為你其實所有買啲嘢咧，我你譬如話嗰啲 power pack 咧，嗰啲電箱咧係有 counter 噶嘛。你閃過幾多下佢有幾多？你永遠冇買過一隻 pack 咧係 你閃過㗎啊！ 因為我哋一翻嚟一定會 check 嘅。任何牌子都係咁樣做，即係去避免第一轉出現問題。咁然後咧，我試過買一隻瑞士好出名嘅燈啦，叫布朗邦卡拉。 哦，邦卡拉。 邦卡拉佢 瑞士出嘅咩？ 瑞士啊， 唔係大仔嘢。 瑞士， 瑞堅係瑞士嘅，而家都 瑞士燈嚟㗎。 而家都係瑞士出嘅邦卡拉。 係。瑞士三寶啊嘛。哦。李空，邦卡拉。仲有一隻唔記得。 李空都係瑞士嘅咩？係。 唔係唔係印度嘅而家係。 哦，係啦。 佢我有一次一翻到嚟，個燈罩黑色嘅。 唔撚係嘛？ 發咗毛。 邦卡拉喎。 係啊係啊。 咁撚渣。 你就估唔到啦。係啊。然後我近排又試過訂嘢喺荷蘭翻嚟。撲街個箱入邊有隻老鼠喺度。 生㗎。 死的老鼠肝病，肝咗嘅老鼠，我有张相喺度添，我特登影嘅，我 send 翻俾你。 咁撚渣啲嘢， 即系咧，其实你谂下咧，欧洲人咧，其实咧系做嘢唔谨慎咧，唔会系一个唔会局限喺一个地方里边发生，而全部嘅后生仔会喺同一个潮流里边，大家都中意上网，大家中意玩电脑，大家都對做事可能個態度都要有改變嘅時候咧，你好難期望淨係一個地方嘅小朋友特別差，另外地方小朋友特別好。而問題就係不停咁樣累積咯，所以咧我哋而家收到嘅貨咧，其實如果你唔買保養嘅話咧，我而家咧就真係戇鳩啦，而家戇鳩到咧，我去買嘢去豐澤買嘅。 啊！我都會去豐澤買㗎。 以前我唔會嘅。 但係梗係唔係啦，電器嗰啲嘢屌你老味，一定要有得換，一定要有維修。 唔係，同埋咧豐澤咧，而家你譬如話咧。其實外國都好流行嘅，你譬如話你買嗰件嘢咧嘅貨品咧，佢嘅10% 嘅價錢咧就係佢下一年嘅維修費。係係 係。 咁以前啲人都會咁樣諗嘅。咁而家豐澤就更加醒啦，佢收你15%。15% 嘅錢咧，你可以點咧？你就係、是、佢其實咧就唔係佢保你，係佢幫你去將呢樣嘢買一個 insurance， 佢幫你買保險。跟住然後你件嘢壞咗嘅時候 ，claim 保險整翻佢。 啱啊啱啊啱。 即係你會見到佢個即係。而家你譬如話變咗你件嘢咧，其實 extend 到三年啊嘛。你一拍相機啊鏡頭啊，其實可以行三年嘅話，嗰件嘢乜都翻曬嚟。 你聽我講啊，筍哥，而家好少貨品咧寫住 guarantee 幾多年噶。嗱，阿發明家係一個做摩打同埋做電機最出色嘅專家，我認識嘅人裏邊，佢亦都係坐過香港全球第一大摩打廠亞太區嘅 chairman 啊。咁佢講一樣嘢俾我聽，逢係一啲貨品。佢話俾你聽，保養一年，即係件嘢一年壽命。但係而家好少貨品係保養五年噶嘛，即係而家貨好少貨品噶。即係證明嗰件嘢一定要行到五年啊嘛。佢通常要行到五年，佢之前要做好多測試，個系統要好緊密。同埋一樣嘢就係要佢有好多嘅失敗補償模式。咩叫失敗補償模式？就係當一個 system 彎咗，嗱，人類好多失敗補償模式㗎。我哋永遠都你劏開個人，由個鼻哥中間一半睇，我哋每一半都係一對嘅。即係我就算冇咗一邊，我哋都有另外一邊嘅補償嘅。呢啲就叫失敗補償模式。 但心臟就冇呢樣嘢。 心臟冇啊。 單肺得唔得㗎？ 單肺我好似得㗎，單肺。 單肺又得。 單肺得一段時間啦，好似一段時間嚇。咁嗱。好多物品都係冇㗎。我話俾你聽，一樣冇嘅就舐咗鑊嘅就係豐田。豐田今次呢個剎車系統，你估佢唔知有咩事啊？一早就知啦，屌你老尾又話佢最叻揾個專家出嚟賴宇宙射線啦！你唔好賴有 UFO 喎，屌佢老母！你唔好賴啲女波帶，因為有五隻腳趾，所以揸車嘅時候咪有問題咯。三隻就冇啦，你唔信你切咗兩隻試下。佢都戇撚鳩，佢根本開發嘅時候知個系統有事，但係佢要改動呢個系統，佢需要好大嘅資源。你估佢唔知開發嘅時候有事啊？電子系統 Benz 佢用咗好多年啦，但係 Benz 人哋一不斷改。不斷改，改到真係好完美先推出市場。豐田唔係啊嘛，豐田改到咁上下，啲嘢覺得 OK 啦。佢裏面十件貨得四件有兩件出問題，佢照抌出市場。佢咪個周期因為短啊嘛，人哋換車快嘛。咁快嘅時候，可能個問題未出已經換第二部車，佢咪唔撚知咯。或者已經變二手車嘅時候，人哋揸二手車係咁撚樣嘅咧，二手車咁樣樣，人哋仲屌柒你添。咁所以。豐田根本就賴撚咗嘢，你估佢唔知發生咩事啊？豐田根本就知發生咩事，根本個裏邊就係偷工減料，造成咁樣樣。佢根本冇 做過一啲嘅，佢根本知個系統唔得，但佢照抌出市場。嗱，我舉一個例子，我好中意玩吉他 M， 咁我近排買一部吉他 M 都唔係近排啦，都買了大半年，叫做 Marshall 嘅1959WH。咁呢部吉他 M 點解我捨得買咧？都好貴啊，都即係數一數二貴，吉他 M 都買。原因就係佢全部係搭棚，咩叫搭棚就係唔用即係一啲電線駁電線嘅，就即係直接係腳仔搭腳仔。佢壞嘅機會率係零嘅，佢係終身保用嘅，部機寫住個 guarantee， 即係係全新 guarantee 嘅佢。即係部機係點解人哋可以寫落去咁樣？就是、因為基本上冇得壞。即係你要壞，除非你真係屌你老個錘仔剝撚爛佢就 壞。幾得意喎！你發現咧、買美國牌子咧，好我唔知道你 Marshall 係咪美國嘢？ 英國嘢。 英國嘢。啊。好多美國嘅牌子咧，譬如話，佢好中意咧個旅行袋啊。或者啲行山用品咧，好多時候都會做 life warranty 噶嘛。啊。而家尤其啦，嗰啲記憶體啦，都係做 life warranty 噶。 係。不過那些就不知堅定流啊！講起行山用品，我好中意著行山鞋。我著行山鞋永遠都很貴，即係入邊最貴嗰對行山鞋成7000多蚊對。即係啲人成日覺得你買嚟做乜諗嘢咧？有一次我去拍嘢嘅時候，呢對行山鞋唔入水，但係佢係入沙，即係會邋遢啦嚇。當然出邊第一唔入水，第二個底行嘅時候，即係我著咗十幾年都可以冇乜損耗。啲人成日話：哇，屌你老味！即係值唔值得咧？值唔值得睇你點睇？喺呢咁即係咁 tough 嘅環境裏面，一對咁嘅鞋幫你唔撚少啦，仔。 我想問泰博蘭派白狼眼鏡咧， 係 佢有冇 warranty 嘅？ 冇， 冇嘅， 冇噶，冇噶。 即係爛咗就冇噶啦。 爛咗冇噶啦。即係點解有啲貨品佢可以真係俾到終身 warranty 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佢真係啲嘢得人哋先會咁做。呢啲貨品都唔撚得，你咪自然平咯。而家啲人唔係講呢啲啊。最緊要個樣子，個樣子唔係嗰啲嘢嚟。 泰伯朗係精緻品嚟嘅。 啱啊啱啊，即係個樣子就唔係嗰啲嘢啊嘛。嗰啲嘢你個樣望落去係像，但係唔係真嘅樣係咁。嗱，等於玩吉他，我買吉他，我永遠係買一啲好貴嘅美國吉他。阿寶寶龍成日就屌柒我，屌你！我同你去通你睇印度，而家好多地方做印尼做吉他好似嘅，個樣好似啊，個樣喎。嗱，做吉他嘅木係要好靚嘅。通常做吉他上面最靓嗰层木系啲 burst eye 啊，或者系啲 tiger shape 啊咁嗰啲。喂，你俾我啦，你掟一跌烂咗 sofa 度烂就，你嚟啊，屌！ 得 你嚟啊，快啲啊，屌你！ 讲完先，讲完先，讲完。 咁咧，佢用咗好靓嘅木，但系印尼做嗰啲咧系似，但系嗰啲木纹系点整上去咧？喷上去。 OK。 即系攞啲嘢画上去，咁你远睇咪好似咯，但系声唔系咁啊嘛。你要追求嘅系个声啊嘛，啲 sales 成日同你讲。冇所谓啊，你咪买支平嘅都系差唔多，屌你啦，差唔多你讲啊，屌你啦，咪争个价钱足足争十倍，你话会唔会差唔多？即系有时有啲嘢收得你平就唔会系差唔多啦，如果唔系人哋唔做件贵嘢出嚟啦。 冇错，即系所以我都觉得即系今集讲起嚟咧， 同埋一样嘢，我想同大家讲啊，对人亦都系一样啊，我哋要摆好多时间心机去睇一个人，先知道一个人对你系咪真系有用。我哋好多時就係聽一句説話片面之詞，上網識一個人，佢 post 過啲乜就認為嗰個人係點。我哋唔好一廂情願地覺得有啲嘢係咁發生。佢係一個醫生，佢係一個律師，唔代表佢唔亂堂。 屌啊！九護士近排上網呃靚妹呃得多，然後喺度講緊微言大義啊！ 佢哋 post 啲嘢出嚟，懶有愛心，或者佢營造一個點嘅人，未必係咁。Hello Pinter 講過一句説話。 Hello Pinter 咩 ？Hello Pinter 諾貝爾獎嘅得主，諾貝爾文學獎嘅得主，英國人。咁咧，佢咧就有一句好出名嘅説話：當人講嘢嘅時候，佢只係描述喺人眼中佢自己嘅形象。當真正沉默嚟到嘅時候，我哋先可以睇清楚一個人究竟係一個咩人。我哋睇物件亦都係一樣，唔好靠表面；睇人亦都係一樣，唔好靠表面。美麗不是代表一切的，真正要看一個人的、那個修為，他有沒有用，他是不是有涵養，不是看這些。周宗師傅講了一句說話，在美女廚房裡面講，有一次我忘記了Amanda S 講問他這些東西，問他什麼什麼什麼，周宗就說我、在 model 的領域裏面你就識囉，你是專家，但是在煮飯的領域裏面我是專家。每個人識的東西不同，有很多人很片面地講一些即是原語又原的說話，你不要以為他厲害。 是，我覺得有一天即是你看不到人家的價值，是因為他的價值在今天對你沒有用， 但係佢有一個潛在價值。 啱 啱，即係尊重人係最緊要，我覺得。 啱啱啱。 好，就喺度。 OK， 拜拜。